枯燥的职业训练让抢boss这么烦心的事都变成了假期一般。星星的众人就这样一天天的熬着，除了包子有时候会咿咿呀呀的叫唤两声以外，没有人抱怨过。至于包子的叫唤，没人会放在心上。转眼一周过去了，除了基础训练，星星这边目前几个人对应的职业训练， 叶修和魏琛也总算是折腾出来了。不过职业训练相对就要细节很多了，除了因为职业不同的训练内容不同以外，练这一步的时候还会根据选手不同的特点有侧重点不同的训练。这就是荣耀职业化多年以来的进步了。早在开荒那个年代，先不说细化到如此程度， 根本就连基础训练也没有这么规范的模式。最早时候的训练就是大家到竞技场里直接PK， 而现在这样出身的选手都被视作野路子。不过也不是野路子就一定不好，好还是不好还是要看个人了。叶修和魏琛现在也就是将眼下队中几人的职业角色训练模式总结了一下， 细化到个人这事儿却不是短时间就可以完成的，这种调整都是要根据选手训练过程中的状况来对症下药。这周的职业圈传言继续满天飞，但一周结束后，真实的转会市场在玩家眼中那可以用风平浪静来形容。事实上，并不是真的一点动静都没有， 但这个夏天惊人的转会实在太多，被吊起胃口的众多玩家对于名气不大的选手转会连看都懒得看了。随着日子继续一天天的推移，各大战队相继开始召集队员归队，要开始新赛季的备战了。职业圈的下休期可不像学生们的暑假， 9月1日开赛，那就所有人9月1日回来打比赛。 这经过一个夏天，很多队伍都有了变样。霸图来了两位赫赫有名的老将，百花战队直接是推倒了核心重建，呼啸战队迎来了锐气逼人的新核心唐昊，最佳新秀赵玉哲也将在下赛季担当主力。此外，像蓝宇走了于峰，微草战队更是两个全明星级别的选手，一个退役，一个交换转会。 战队迎来了新选手，选手到了新战队，这种磨合是相互的，是需要时间的。所以，职业赛季虽然要到每年的9月才开打， 但各战队的假期可没有一家是回到9月1日的， 基本到了8月中旬的时候，各俱乐部都会都发起召集令， 让选手们归队开始新赛季前的磨合训练了。 哪怕是没有什么变化的战队，休息了这么久，选手也得重新找一下比赛的状态啊。放了长假还自觉加练的选手，毕竟只是少数。8月15日，一周刚过半的时候，网游中的各大俱乐部工会总算是松了口气。这一天开始，这一个夏天折腾的他们收获直线下降的霸图职业选手终于是退出了网游战场。这一天前后脚的日子，像蓝宇的卢汉文呐、微草的刘小别、呼啸的赵宇哲等等各大战队来网游玩的职业选手都已经相继离开。只不过没有谁像张新杰和林敬言的退出这样万众期待，网游里的秩序 终于是回归正常了。各大工会的会长最后也就是略略感慨了一下，毕竟这种事儿他们不是第一次经历，每年夏天差不多都会有一番这样的折腾。只不过今年真是特别啊，转会市场特别火爆，网游里也是翻天覆地。张新杰这种大神过来帮手，带给工会垄断性的优势，这种情况之前貌似还真没发生过。 这一年的夏天真是让人印象深刻。选手们的假期结束了，不过转会窗可不是就这样关闭的。各大俱乐部的经理们依然在忙碌着，利用最后两三周的时间进一步强化队伍。尤其是这时候已经开始集合训练， 可以得到一些战队方面反馈的信息，趁着转会窗没关闭还能再调整一下。有经验的玩家又开始期待了，因为从以往的情况来看，转会期的末端也是经常会发生一些重大转会的，而且经常会出现一些出乎意料的高价。没时间了吗？大家期待着期待着，结果又是风平浪静的一周过去，没有那种惹人关注的转会发生。这是一般玩家眼里，但在星星的这些人眼中，这周却是发生了一个对他们来说算是好消息的转会。加氏选手郭阳以260万的身价转会加盟呼啸战队。拒绝做超级市场的加氏降级队终究还是走了一个人，毕竟俱乐部如果无法说服选手心甘情愿留下的话，也不大可能强留，那是两败俱伤的做法。加氏虽然弄来了萧时钦和生灵命这样的全明星大牌，但毕竟是要在挑战赛中浪费一年的，并不是人人都会看着那未来的前景愿意牺牲掉这一年。郭阳是加氏队的主力选手，角色是气功师，他的离开肯定对加氏的实力有损伤，所以对于星星的人来说这个消息不坏。不过损伤是有，却也有限。要看纸面的话，加氏现在赫然是拥有孙翔、萧时钦和苏沐橙三位全明星选手，这是现在联盟中都没有的。霸气雄图固然是有四人，但那四位中三个都已经是职业末期了，而加氏这三位两个都在巅峰期，一个已经很巅峰，但年轻的资本让他看起来还有上升空间，这比起霸图的三老可要难得多了。如此的一个出局怪胎倒是吸引了不少关注，对于加氏能通过今年的挑战赛顺利回归联盟已经没有人觉得有悬念了。而同年参加挑战赛的职业队，有和加氏一共降级的，还有之前赛季甚至之前前赛季掉下来的一直没能杀回去却也还没有解散的队伍，毕竟每年挑战赛回归的队伍只能有一支，总有队伍是会留在局外。西火战队就是这样的一个悲剧，他们是第六赛季最终出局的队伍，随后第七、第八连续两个赛季的挑战赛他们都挑战失败了，一次出局就会被当超级市场，挑战失败后就有可能面临解散。这西火战队倒是顽强，头年挑战失败，次年再来，结果可怜的是上赛季挑战又失败了。西火战队的队中现在只有他们的队长迄今依然留守战队，有实力在职业圈站住脚的其他人早已经离开了，队伍只能找一些被其他战队淘汰的在职业联盟里找不到饭碗的选手来加盟，这次将是他们出局后第三次参加挑战赛，也可能是最后一次。接连三年折腾这收益可怜的挑战赛，战队已经快支撑不住，队长胡泽义早已经拿的不是当时在职业圈的工资，队伍上也谈不上什么职业化。今次最后的机会，谁想天降一个加氏下来，再然后还搞成一个拥有三个全明星的队伍。西火战队在萧时钦宣布加盟加氏时，就有三个人表态要离开战队找工作去了，失望可见一斑。西火战队当然不是唯一，和加氏同批一起出局的玄奇战队此时心情也挺灰暗，想冲破挑战赛就必须打倒加氏，这事儿谁心里不会打鼓。这些队伍和星星一样都特别盯着加氏，现在好容易盼到加氏有点损失了，但走的只是这么一个角色，这说不准还是加氏觉得留着没必要特意赶走的呢，毕竟加氏接连换了正副队长，那也相当明显的在重建。但不管心里有没有谱，挑战赛的名还是要报的。 星星这边，陈国也终于张罗着拿个人的身份证和游戏角色准备报名了。挑战赛在初期特别不严格，可以说没有什么审核，但是相关规定却是很细致的。该规定的都是规定到的，比如没有身份证的未成年选手可以拿监护人的身份来报，但到日后审核时也得监护人出面等等。星星这边年轻人不少，但未成年倒是没有。陈果拿着个人身份准备报名，但莫凡这却有点卡。这家伙来星星网吧也半个月了，整天还是那么不声不响的，和他第一天来就没有过什么变化。这到底是算加入了还是怎么着啊？陈果完全不清楚，也不知道叶修是怎么打算的。这着手准备报名了，只好也去问上了一问。 喂，你报名吗？ 陈果向来是直来直去的，也没向莫凡解释。这事儿大家天天在说着呢，莫凡虽然从不插话，但耳朵总是在的，肯定不会不知道陈果是什么意思。 没兴趣。 莫凡挤出三个字， 先抱着吧。 那边叶修看陈果去招呼莫凡，就已经在注意了。听到莫凡如此说，立刻接过话：“ 报上也没什么，到时候不打，不打就是了。” 莫凡沉默，未知可否。但处了半个月，大家多少也有点摸清楚这家伙的习惯。沉默的时候，大多数就表示不反对了。如果反对，他必然会冷冷地给你来一个不字的。 身份证。 陈果说，莫凡交上。 角色就用这个毁人不倦吗？ 随便。 莫凡一副漠不关心的模样。陈果看得相当来火，但终归还是忍了。 队伍的名字就叫星星吧。 陈果征询叶修的意见。 哼，无所谓。 我希望叫这个名字。 陈果不想太专横。星星这个名字俗是俗点，对他而言却有太多的特殊意义了，他真的希望就以此为名。 你是老板啊，你说了算，谁有意见就开除谁好了。 好。 荣耀官方网站挑战赛的报名页面上，以星星战队命名的众人资料终于正式上传了。